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四册的第十一课的第三个单元，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 Hi, it's Jack Wu speaking. Fancy meeting you here. 这一星期我突然感觉太沉重了啊。The French Revolution, Napoleon Bonaparte, 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这一课，只要有聚会，只要有娱乐，压力就可以释放。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生词表。第一个词，如果谈到聚会呢，这个印象是相当重要的。印象 ,impression。 impression 这个词怎么来使用呢？往往要和动词 leave 或者是 make 搭配使用。 make an impression on somebody 给某人留下一种什么什么样的印象，或者是 leave an impression on somebody 给某人留下什么什么样的印象。当然上课我们学到了它的动词 impress， impress somebody 表示给某人好感。 impression impress到了一个新的环境，碰到新的朋友，大家要学会调整自己，适应环境。调整，适应。 Adjust. Adjust. 说到这个词呀，大家标好，这是我们今天学习到的第一个重点的词汇。它的这个用法呀，我们要详细来解读。Adjust 往往在表示适应习惯时呢，要以过去分词的形式做表语存在，并且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Be adjusted to something， 或者是 be adjusted to doing something， 习惯某事或者是习惯做某事。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学过了一系列其他的过去分词。 be used to doing something， be adapted to doing something， be accustomed to doing something， 这些过去分词都可以和系动词 be 并且搭配介词 to 而使用，通通表示习惯于做某事，适应做某事。当然在英语中呢，我们上几期课呢，我们也提到了 agree with something 适应某事。大家还记得这个例句吗？初到澳大利亚的人呢，往往不适应那里的气候，当地人就会问你了， Do you agree with the climate here？ 您习惯这里的气候吗？ 两个星期大家一定有自己的翻译方法，今天给您介绍另外一个词，俩星期 Fortnight Fortnight。 好了，大家看到这个词觉得哎呦，这是 night 晚上怎么会和这个两个星期结合在一起呢？大家我们先看它的前部分 Fort F-O-R-T， 我们都知道 14 14 14 14 Night晚上，大家想想，十四个晚上，十四天是几个星期呢？两个星期，这么记就记住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记词不要机械的去记，找一些方法。Fortnight 这个词的发明的确太有创意了。那吴老师，您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呢？ 北方人。 北方人。 Northerner。 Northerner。 北方人。当然，我们说这个。在国外呀，南北方的差异也很大。比如说这个英国，这个苏格兰和英格兰，南北方差异都很大。这个差异很大呢，就导致了语言的不同。其实美国南北方的语言也是有很大差异的，所以英语中有很多的变体存在。Northerner 北方人 ，Westerner 西方人 ，Southerner 南方人，是吧？当然我们也有 Easterner 东方人，但是这个说法就很 Chinglish 很汉语化了。一般我们说东方的Oriental， 西方的 Occidental。 地点不同，随着季节的变化温度也不一样。在北方有时候会成零下的温度，零下 Minus Minus Minus 在英语中呢，它是一个介词，表示零下多少度，或者是负数的概念。比如说这个 minus one 负一， minus 20 degrees 零下20度，是吧？当然我今天呢还要提到另外一个概念了，英语中的减法也用 minus， 那加法呢我们可以使用 plus， 乘法嘛 multiplied by， 除法嘛 divided by。 好，天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heaven heaven。 其实在英语中 heaven 除了翻译成天，也可以翻译成天堂。 不知道吴老师是否喜欢喝咖啡？那喝咖啡的时候，您喜不喜欢加白糖呢？白糖 ，sugar， sugar， sugar， 白糖。这个白糖我们都知道是这个甘蔗榨出来的，所以甘蔗在英语中 sugar cane。 喝咖啡时呢不放糖， 我们说这是一种最纯正的喝法，因人的口味不同，你可以选择加糖还是不加糖， with sugar without sugar。 嗯，法国的葡萄酒很有名，白兰地也同样如此。白兰地 Brandy白兰地啊，严格意义上讲，在国外呢是一种佐餐的酒。欧洲人都有喝白兰地酒的习惯，有些欧洲人呢喝白兰地是为了这个，舒缓一下疲劳。有些人睡觉前，他甚至都喝一点白兰地，是为了睡觉睡得香。 嗯，这点大家不妨试一试，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我的天哪 ！Oh dear！ 这是一个惊叹语，表示我的天哪。有时我们也可以在美国英语中呢，也可以使用 Oh my gosh。Oh, Jesus, 我的天哪。 做事情有时候我们需要从头再来，开始，开头。 Start。在本文当中呢，它是作为名词开头了。一般我们说在什么什么的开始， at the start of something, 在某事的开始。当然了，有时 start 也可以做动词，我们都知道 start to do something, start doing something, 开始做某事。那么到底是用 to do 还是 doing, 在美国英语中呢，事实上是没有差异的。在英国英语中嘛，如果固守严格的牛津语法体系，它就是有差异的。在英国英语标准的语法体系中， start to do something 是人做主语发出动作， start doing something 是物做主语物发出动作。 在用餐方面，东西方也是有所不同的，西方人通常使用刀叉，而中国人呢会使用筷子。筷子 Chopsticks 筷子这个词呀，严格意义上讲呢，它是一个复合词，是英语中本身没有的东西，用一种形象的描述给它合成在一起。 Chopsticks 大家出门旅行要保证一切都顺利，所以呢，对于机票还有旅店要注意确认。 Confirm。一般我们说这个确认什么什么呢？ Confirm something。当然 ，confirm 在英语中呢也可以直接加宾语从句了。Confirm that 确认某事，它的名词 confirmation 开始发生了发音上的变化，加词尾 ation confirmation。 Confirm。Confirmation。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是关于什么内容的。 An evening together, a party。 An evening together 在英语中呢，往往我们就把它叫做晚间聚会。 大家可以通常有时间的话呢，在晚上或者是周末呢，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交换一下学习英语的经验。 What are your first impressions of England? 问题来了。 第一句话呢，是一个很口语化的问法，What are your impressions of? 加上一个名词，表示你对什么什么怎么看，他某事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所以这里呢，我们要理解为你对英国的印象怎么样。 看来被问的这一方呢，是身在异乡为异客了。I still haven't quite adjusted to being in a new country, but I'm getting to like it very much. 刚才我们提到了Adjusted 往往它作为过去分词做表语，表示习惯做某事。当然有时 adjust 也可以直接作为实义动词做谓语来使用了。 I still haven't quite adjusted to doing something. Adjust to doing something. 习惯做某事可以直接采用动词做谓语的形式。我还不习惯 being in a new country. Being 就是动名词，表示待在一个新国家。但是我现在是在 get to do something.Get to do something 在英语中呢，往往表示 come to do something， 表示逐步做某事。现在呢，我在一步一步的开始喜欢它了。 碰到一位理解你的朋友，的确相当的难得。It takes a while to settle down. After all, you've only been here for a fortnight. It takes a while to do something. 大家把它按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来记。It takes a while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要花一段时间。所以说呢 ，settle down 这里我们倒不一定翻译成定居了，就是一个很口头化的口头禅，安顿。安顿下来呢，是需要一定时间的。After all， 往往在英语中放在句首，逗号隔开，是一个让步状语的概念。毕竟你在这里只待了两个星期。 英国的天气是千变万化的，所以首先感觉到自己对这里的气候适不适应呢 ？It's not as cold as I expected.I'm a northerner, and temperatures where I come from can drop to minus 28 in winter. 好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as somebody expected, 像某人预料到的一样。 当然这里嘛 not so cold as I expected 和并没有像我预料的那么冷，想象的那么冷，我是北方人。 The temperatures where I came from can jump to what where I come from 这是一个定语从句了，修饰 temperatures 我来的那个地方，当然这是一个字面的概念了，而是表示我的故乡。我的故乡的气温呢，往往有可能会 can， 大家注意这里表示的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们不能把它完全理解成是一种推测的语气，往往就是一个倾向性。我的家乡的气温可以怎么怎么样，可能怎么怎么样。 drop to 大家记好，往往表示降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概念。一般在英语中呢分为两个介词了， drop to 加名词，或者是 drop by 加名词。大家切记 to 后面加的是一个绝对值，降到了什么什么，而 drop by 表示降了多少多少，是添加百分比或比例的。我的家乡呢，往往在冬天会降到-28°C。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Good heavens, as low as that? Now have some coffee. Would you like yours with milk and sugar? 看来呀，这个人就是英国人呀，他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冷的天呢？所以他用了一句惊叹句，惊叹语。Good heavens, 我的天呢。Good heavens 就相当于刚才我们在生词表里学到的 Oh dear, oh my gosh. As low as that, 这是一个感叹句。As low as that, as 加形容词 as that, 表示真的怎么怎么样吗？真的温度那么低吗？Now, have some coffee. 好了，还是喝点咖啡吧。Have some coffee. 其实有时啊，这个 have some coffee， 在国外，其实就我接触到的国外的人来说呀 ，have some coffee， 其实他是想引起话题的一种说法。喝点咖啡，其实说边喝边聊，就像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去喝点茶吧，意思就是说我们去聊一聊，是为了引起话题。 咖啡时间或者是 coffee time 实际上也是大家相互 交流的时间，英国人把它叫做 tea time 下午茶，美国人叫做 coffee break。 好了， Would you like yours with milk and sugar? Yours 指的是 your coffee。 Would you like yours with 加上一个名词，在国外呢往往表示您希望您要喝的什么什么东西里添加什么什么东西吗？这里我们要理解为您喜不喜欢咖啡里加奶加糖呢？ Just two sugars please Just two sugars, please. Two sugars. Sugar 既然可数，那就不是普通的糖，而是指方糖，加两块糖吧。 嗯。Will you have a brandy? Will you have brandy? 除了喝咖啡呢，你要不要再喝一点白兰地呢？ Will you have? 其实 will you, would you 在英语中都是非常有礼貌，非常委婉的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其实呀，喝咖啡再就一点白兰地，这是地道的苏格兰人的喝法。 I'd love some brandy. Oh, I'd love some brandy. I'd love some. 往往在英语中表示那好吧。 根据这种文化呢，咖啡和白兰地是不分家的。Oh dear, just look at the time. I was so interested in our conversation that I didn't realize how late it was.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nice dinner, but I must be going. Oh, 天哪。Just look at the time. Just look at time. 千万别翻译成哦，看看时间吧。汉语呢，往往我们一走，哎呦，时间过得太快了，都这么晚了。大家注意这个表述 ，Just look at the time. 时间这么晚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往往在美国英语中表示，哎呦，时间过得太快了。它有一种更形象的说法 ，Where did the time go? Where did the time go? 时间都去哪？表示时间很快。尽管呀，我对我们的谈话很感兴趣，但是我意识到太晚了。谢谢你的 nice dinner. Thank somebody for something. 由于某事而感谢某人。 Nice dinner 一般我们就把它叫做精美的晚餐，精美的晚宴。 But I must be going. 下面这句口语的表达大家千万要记好。 I must be going 表示我得走了，往往表示你要走了，很委婉的说法 I must be going.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说 I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甚至也可以说 I must be off. 主人非常的热情，所以竭力挽留。他说 But it's not 10 yet. It's not 10 yet. But it's not 加上时间再加 yet 就相当于我们汉语中说的还不到几点钟呢，你还是等一会儿再走吧。这里要理解为还不到十点呢，暗含的意思呢就是说再待一会儿吧，不要那么着急走。 但是对方呢还是想走了，所以他说 But I have a very early start tomorrow. I've got to get up at 6. I've got a very early start tomorrow. 注意又一个固定的口语中的结构出现了 Have a very early start 表示要早起明天我要早起 I've got to get up at 6 I've got to 在美国英语中呀 Have got to 可以缩读为 I've gonna get up at 6 6点钟要起床 主人呢还是希望为客人多做一点事情所以他说 You must let me drive you back to the college then 好了 You must let me drive you back to the college then 那好吧你必须得让我做某事 Let somebody do something 昨天我们学到了九个半动词宾补省 to 这就是九个半动词宾补省 to 之一 Let 让某人做某事 Drive somebody back to 加地点表示开车送某人回到某地 客人怎么能忍心麻烦主人呢 I wouldn't think of it. It takes even less time to go by tube. I know the way very well now. I wouldn't think of it. 注意啊，这是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很有礼貌、很客气的话。I wouldn't think of that. 我们中国人就翻译成不麻烦了吧，不好意思了，你别送了，就是这个意思啊。It takes even less time to go by tube. It takes even less time.To do something 又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做某事说不定时间还要快一点呢 Go by tube 表示乘地铁这个 tube 的使用很明显这是英国英语了美国英语中往往我们可以使用 subway, metro 等等这样的词甚至还可以采用 underground 来表示地铁现在我对路已经很熟了 已经尝试过多次了所以主人也就不挽留了因此这里有说 Well, if you insist Well, if you insist,当然从字面角度上讲嘛，那好，如果你坚持的话，我就不送你了。其实有时呀，怎么说呢？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说客随主便，但是这里呢，应该说是主随客便了。如果你坚持不让我送，我就不送了。所以国外的人往往呢是不需要去勉强的。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这涉及到一个文化的问题，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让客人使劲的吃，多吃，这在国外的人看来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怎么做完全应该由客人的意愿来 中华民族礼仪之邦所以礼尚往来是应该的 I do and I also insist that you all come to my flat very soon for a home-cooked Chinese meal eaten with chopsticks of course let's say next Saturday 好了 I do and I also insist that这段对话当中非常重要的语法点出现了大家记好 insist that 接宾语从句时宾语从句一定要虚拟 should 加动词原形 should 可以被省略所以这里啊 insist that you all come to you 后面一定省略了 should you all should come to 但是 should 被省略掉了我同样坚持 you all 这个 you all 不要翻译成你们所有而要把它理解为你们全家人我坚持啊你们全家人一定要 come to my flat very soon for 注意 come to 加上地点再加 for something 表示来某地出于某种目的所以说你们全家人呢一定要来我的公寓中吃一顿 home cooked Chinese meal home cooked 一般我们把它叫做家常菜自己家做的这个用到 flat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英国英语了美国英语中呢用 apartment 表示公寓其实在国外啊 flat 也好 apartment 也好它都是租的没有人去买人们都要在郊外买大房子住当然了吃饭的时候可以教你们用筷子 let's say next Saturday 又一个固定的口语中的结构出现了 let's say 加上宾语往往表示就定在什么什么时间吧 let's say 加时间 对于这一盛情邀请主人欣然接受了 We would be delighted How good of you But isn't it too much trouble for you To cook for all of us 好了这里呢又提到了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去接受别人邀请的说法大家要记好 We would be delighted How good of you 这两句话可以记下来在口语交流中可以去使用太好了太高兴了你真是太好了这就是一种很委婉的接受对方邀请的说法But,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国外的人也会跟你客套客套的。Isn't it too much trouble for you to cook for all of us? 又是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But, isn't it too much trouble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某人做某事会不会太麻烦呢？你给我们全家人做饭会不会太麻烦呢？ 不会的，肯定是不会的。Not at all. Sometimes I cook for 10 or more at home. 一看这个人呀，就是做饭做习惯的人了。Not at all 往往是否定对方的观点。没关系，不客气。 有时我在家要为十个人甚至比十个人还要多的人做饭呢。 这里我发现西方人有点像中国人这样麻烦了。How about I ring you the middle of next week to confirm? 好了，我们看下一个句型结构。How about I ring you what? 一般呀，我们在口语交际中我们都觉得 How about 是应该是直接加名词呀。可是今天你们发现没有， How about 后面加了一个句子， I ring you the middle of next week to confirm。 所以我们说说口语先摆脱语法的束缚， How about 后面什么都可以加，只要你想加的东西，征求对方意见的东西都加在后面，你别管它是句子还是什么非谓语动词还是什么、名词都可以。 How about, what about, 征求对方的意见。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来确认呢？ The middle of next week 能不能把它翻译成下个星期的中间呢？我们还是不能这么来翻译了。这个所谓的 middle of next week，英国人其实有时候说话比较愿意咬文嚼字，其实 the middle of next week 就是指下个星期，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见面前的概念，下个星期见面前打电话确认一下时间。 嗯，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 Fine, thank you so much for a wonderful meal and a very enjoyable evening. Good night, see you next Saturday. 好了，下面呢，我们依然要学习到当别人请你吃饭或者是请你到他家里做客之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感谢他呢？大家可以把这句话备注作为你们口语交际中的说法去使用。 Fine, thank you so much for a wonderful meal and a very enjoyable evening. 整个大家都把它记好，感谢您的晚宴，感谢您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Good night, 晚安， See you next Saturday, 下周六见吧。 双方难舍难分， Good night, take care。 往往在分别时，主人呢要先让对方 good night， 然后你开车的时候要 take care， 小心，一路平安。 这是一篇轻松的对话，也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的语法项目，在139页上，不定式的进行形式。 所谓不定式的进行形式呀，一说到这语法理论，大家都觉得毛骨悚然，哎呦，怎么这么麻烦？其实非常简单。所谓不定式的进行形式，我们又把它叫做不定式的进行式，就是 to be doing， to be doing， to be 加上动词的 ing 形式。那么这种结构在英语中呢，往往表示的是一个状态正在进行或发生，比如说 seem to be doing something， 似乎正在做某事， appear to be doing something， 似乎正在做某事。我们学习了不定式的进行形式的三种结构，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大家看139页的第一个例子，不带 to 的不定式。I must be going now， 现在我得走了。这个 be doing 往往它不是一个正在走的概念，而是一种语气委婉的说法。好了，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句， You shouldn't be sitting here doing nothing， 你不该闲在这儿坐着闲呆着什么都不干。 Shouldn't be doing something 往往在英语中呢含有一种谴责的意味， Shouldn't be doing something， 本不应该做某事。那下面我们再看不定式 to be doing 直接形式的使用，140页，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The water seems to be dropping straight out of clouds，水似乎从天而降， seem to be doing something， 这也是写作中为了突出一种生动的表述了。其次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句， I'd like to be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sometimes， 有时我想做一些和平常不太一样的事。其实我们汉语要译作有时我想推陈出新，与以往不同。那么这个 be doing something 又是一种生动的写法。其实呀，这个我们在日常的翻译过程中未必把它这么译过来，直接就说想推陈出新就可以了。第三类形式呢，那就是 have has been doing something， 进行时和现在完成时连用，合起来称作现在完成进行时。完成进行时在语言的表述中往往表示一向在做某事，一直在做某事。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They may have been waiting for us， 他们很有可能一直在等我们。当然这里他用了一个推测语气 may have done 的结构。第二个例句呢，依然是一个可能性最大的推测的语气， He must have been playing basketball， 他肯定一直在打篮球。 好，关于语法的其他相关内容呢，建议大家还要仔细阅读第139页和140页上的语法说明。那此外呢，千万不要错过后面的练习，一定要做哦。好，感谢吴老师，也感谢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nd catch you later.